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系啦，咁啊，刘西良，你头先介绍呢个 spin doctor 呢个名词啊，就系呢个贝利亚呢个新闻秘书，今次不幸中箭落马，就系、是、一个咧工党新政府嘅 spin doctor。呢个金宝啊，又名呢个坎贝尔，讲到个来历咧，剑桥大学毕业，大学毕咗业咧，佢系做嗰啲咧， 做咩工啊？ 小报嘅编辑， 好似系好 cheap 嘅小报添 啊，叫咧叫金日报。星期日版嘅今日 啊，唔系香港以前嗰个今日报， 唔系。另外咧，仲喂，诶，所以我话我佢系我偶像。 点解 系嘛？喺色情杂志嗰度写过咧，三级艳情小说。 有冇睇过陶杰 啊？冇冇。我谂佢嗰阵佢呢啲系用笔名啊，我知就系吓。哇，呢啲好嘢啦，可高可低， 亦正亦邪喎， 真系。亦正亦邪，亦庄亦谐，摇身一变，冇人估得到佢做咗首相新闻秘书。呢比就另一种社会，就用另类眼光， 一定唔会用佢。 系啊，话点话读诗书识礼，哇，读到大学 写咸古做小报， 啊，败坏道德，教坏青少年。而家俾呢条友做新闻秘书，咪死人？嗱，呢啲就好嘢，出水能游，入水能跳。人格分裂， 同埋呢啲咁嘅人设可以 第一等人才， 唔同人格分裂先得啊！ 唔同角色都扮演得好嘛？ 呢啲 系佢写咸股嗰阵时就投入去做一个情欲世界， 系啊； 做小报嗰阵时咧就投入狗仔队嘅世界， 系啦、 啊；去到贝利亚身边咧， 政治 指点天下嘅政治家， 其实三个世界都互通嘅啫， 都系咁 cheap， 可以讲咁 cheap， 亦可以讲咁阴暗啊！你要对人性嘅阴暗面有所了解啊，先至可以啊！有一日啊， 哇！陶杰讲得啱嘅，真系。 成王成。 嗰阵时我记得我喺某杂志做，咁啊讲政治同一咸股啊。 系。 咁我以前个编辑就教我，你写政治股就一定要写到咸股咁样。 系。 然后写咸股咧就一定写到政治股， 成人故事。 系有冲突嘅，如果系咁系嘛？ 有冲突，起承转合。 系啊。 有细节。 仲有黑暗喎。 仲有高潮。呢啲系 跌起喎，仲要啊！ 天其人，如闻其声。 系啊， 好似匿喺佢身边，匿喺贝利亚身边。 如果你俾我做考试局咧，突破咧，就喺中午嗰篇作文咧，就叫人写一个成人故事啊， 系嘛？ 床上故事，你睇到有文有冇文采啊？呢个系后话。呢个金宝咧系一个好犀利嘅角色，其实就百搭诗嘅。不过咧，呢个咧系要有一个咧好冲，好一个咧好对个世情睇得好通好透，同埋咧一个咁嘅角色，同埋一个首相关系，一定系一个民主社会里边，一个成熟嘅民主政党先至容许咁嘅关系，唔可以公公化。你一变得太监公公，揸住支大毛笔嗰啲，发落个背脊，啊渣！咁嗰啲咧， 唔系啊， 唔使谂啊， 而系打电话俾你，跟住你嗰日写一啲嘢， 都唔系太好啊，嗬？ 你谂谂佢啦， 可唔可以听日食饭倾下偈咧？ 系嘛，死人啦， 留下手啦，咁啊，呢啲我谂啊，陶杰啊，见好多呢啲真啊， 啲人收拾过啦， 呢啲我奉旨唔睬啊，因为咧呢只咧角色咧，新闻秘书啊，或者系呢个以前啊，彭定康有一个叫对等嘅韩信 ，Mike Hanson 吓，呢个咧佢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做 manover。 喺呢个人好难译噶喎， 呢个难译又唔系操纵，又唔系利用，亦唔系运作，而系咧 将 政治里边啊，需要威逼利诱，或者咧一个叫做影响渗透所有嘅嘢嘅艺术集于一炉，化为一种手腕。 咁所以佢一定系一个亦正亦邪嘅人嚟 嘅。我呢个同正邪无关，其实同利益有关。 既然他要处理咁多呢啲威逼利诱， 当然啦， 即系操控传媒嘅嘢， 你个人本身自由啊。 如果你好嘅爱惜自己羽毛嘅，念佛经嘅，系嘛？ 呢啲咁嘅又大律师翻屋企嘅， 你话点做呢啲？ 念佛经 去威逼利诱嘅嘢，你话 对住老婆想去呢个女大状嗰啲？ 大屿山某寺院啊，和尚都开台打麻雀啊，讲粗口啦， 吓！喂，讲起韩生咧，陶杰，你同佢好似？有即系见过韩生， 有少少渊源， 系有少少渊源 嘅。话咧做亲新闻秘书或者呢个百搭诗或者忘掉咧，唔系话靠把口嘅，亦唔系话靠个样嘅， 系靠咩？ 靠咩嘢？ 唔系话咧吹个蛋挞头木口木面咁行出嚟啊，吓咁就可以做得到。我记得有一次好多年前，即系1994、1995咧，我一次又翻去英国，去英国嗰度度假，就你知英国啲飞机咧，系凌晨先到，4点几先到。咁我嗰次咧就去。 就去找一个、朋友，他就未起身，我就走了去那个 SOHO 那里呢，就有一间书局呢，就是书店呢，是朝头早七点钟就开的。一入去就见到韩生在那里揀緊书。 是吧， 哇，个手里揸一打吧。喺度扫货。 咁快脆。 追求知识啊，喜欢阅读啊，好低调啊，佢唔会俾你睇到，唔会俾人知道。哇，呢啲就係幕僚。但呢啲人呢，喺呢香港社会俾人话深见室主管啊，一直又话咩咩，即俾咗个道德嘅一个 包袱佢啊。 一个包袱佢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贝利亚英国首相的新闻官坎贝尔有名金宝呢就辞职，是吧，咁呢就是他搞到呢个伊拉克情报危机里面变咗一个咩镬人士啊， 你累到啊贝利亚都受到好大压力 嘅。咁因此我哋呢今晚光明顶呢是探讨呢个新闻秘书又名呢个通天师爷。 英文叫做 spin doctor。 他嘅呢个职责同埋功能同埋学样究竟系咩。因为呢一份呢打杂呢唔系难，唔系容易捞啊，大佬。 咪其实陶杰头先讲过呢，话中国人呢就因为是宫廷权术就用不到 spin doctor 呢， 沒有、啊、 其实台湾是有的，是、 啊、 就是陈水扁当年竞选总统的时候， 誰 他两个助手罗文嘉、马永成、哦、就跟我年纪那么大的，其实我认识他们两个、哦、他就是重用他的时候，他们只是三十一岁三十。 为什么你会认识这些台湾 人士、哦、台湾人士。 喂，你跟这些台湾 我又不是立法局议员，又没有宣誓，怕什么， 是吧，他应外合、啊、会不会、啊、 你是不是炎黄子孙先？ 是啊， 你是不是中国人士？ 罗文嘉都是炎黄子孙嘛、 啊。为什么你有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你跟这些人相识先？ 交往啊，未来晚去、啊啊。 我跟你划清界线啊，继续啊，继续。 是吧，那就其实当时的陈水扁竞选的时候呢，他的形象呢就主要呢就呢两个人帮佢度出嚟嘅。就提出一个所谓快乐希望嘅口号。陈水扁一路都好悲情、哦、你知民进党呢、 啊、 一讲就意义八事件啦嘛。就讲呢个党外运动、高雄事件、中力事件。咁、但呢佢亦都系同阿贝利亚一样啊，王慧伦就系话因为佢想搵啲中产选票，台北嘅中产选票。 知识界。 係啦，所以就罗文嘉就度咗一个呢就系叫做快乐希望。就塑造佢呢成为一个呢系吸引到一啲对政治唔系咁敏感，但系呢对文化上咧，对国民党呢个政权咧系厌恶嘅， 走出第二百阴影。 系啦、 嗯，因为你有冇去过啲咁嘅场面啊？陶杰，嗰啲每一次咧，陈水扁去呢个咁嘅， 去过我都唔敢认啊！而家 去台南嗰啲咁嘅造势晚会咧，第一件事咧就如果系陈水扁去咧，陈水扁一定咧就推嗰个残废咗嘅太太出嚟，咁然后咧啲镁光灯咧就会聚住太太，跟住咧有条梯级噶嘛，咁啊太太点上去咧？ 抱佢上去， 一定咧就会跪低就抱佢上去，一路上到台度。咁、然后上到台嗰度呢就有个工作人员呢就推嗰个轮椅出 嚟。你坐低天师爷喺度变度㗎啦。 梗係啦。 攞女人选票啦。 喂，吊返转讲下香港嘅嘢。我哋成日都话 敏感地带， 系啦，进入敏感地带。我哋成日都话香港咧就系唔系一个政治城市，就系、是、一个经济城市。 嗯， 咁所以我哋嘅政治就业余水平嘅啫，其实 系业余， 包括系所谓 spin doctor 咧，其实都系业余水平， 未到呢个程度根本。 嗱，我自己一路咧就好留意政府啲演词嘅，其实 呢、个咧呢、个通天师爷首先啊，呢、这个最基本嘅工作就系嗰啲文胆， 系啦，写文稿啊， 而家掂唔掂？你觉得？ 我觉得而家就好多嗰啲大陆嘅陈腔滥调嘅用语， 例如 好得人惊嘅、 例如就落实就之前一定要成功落实， 成功落实 一定要有嘅、 然后讲紧未来经济发展就系打造乜乜平台， 打造为呢个香港作为啊，仲要作为啊， 系 亚洲国际城市嘅价值平台，你唔知粒乜噶。 跟住仲有一个最攞命就 系 加大咩力度 啊？ 呢个咧就好容易做嘅，例如话加大梗系执法嘅力度啦，系嘛？你话要打造国际城市。加大打造国际城市的力度， 系啊， 系嘛， 即系可以调嚟调去组合， 任你组合嘅加大咩力度？ 咁其实如果我系嗰， 我真系掉转写啦，不能放松咩嘅力度？ 喂，王慧伦，如果我系政府嘅 spin doctor， 好简单嘅啫，我将嗰啲字输入晒电脑，然后咧跟住每一篇咧就喺嗰度又揾翻出嚟，跟住就黐个唔同嘅主题落去，咁咪搞掂咯。 系啊， 喂，十几万人工喎，喂， 系啊，好易做嘅啫。 唔能够放松力度， 好过喺商台做。 呢个就唔系旋转医生，呢个叫整容医生， 仲要差嗰只啊！ 呢个叫米高即神鼻，呢个叫做啊呢个诶戴安娜王妃双眼皮，拣啦，剪贴落去啊！ 嗯， 因为呢啲金宝啊，同埋就算以前戴卓尔夫人啊，就算而家呢个布殊啊，佢嗰啲文故个人话佢演词写得好，佢后边嗰啲所谓影子写手，全部系咧文字质素第一流嘅人，全部系咧剑桥、牛津、哈佛、耶鲁出嚟嘅。 咪同埋有啲人味嘅，你觉唔觉得香港政府而家啲演词咧系冇人味嘅？真系 冇人，佢写 做咩平台啊嘛？ 唔系，即系讲出嚟嗰啲嘢，第一冇感情，第二咧就好似唔系对住人讲嘅嗰啲嘢，其实系。 第一样嘢叫 communication。沟通呢、這个最基本 系发布啊！而家唔系沟通啊， 发布都发唔到啊， 同埋期望你讲嗰下会拍手掌啊， 发而不报啊，玩发咗拍嚟拍去都八百人咯，啲、啊、手掌咪咁、啊。 期望你讲过一半、啊、成功落实， 系啊， 一国两制，拍手掌啊，一定系咁。 冇办法啦，一个民族太古老咧，佢将 唔系香港以前唔系咁嘅途径。 香港， 你有冇睇过香港政府？港英年代嗰啲 speech 吓，梗系啦， 啲演词吓， 系嘛？ 唔好话咩喺隔篱台呢个彭定康啊，呢、這个叫香港家书啊， 嗯嗯 已经啊吓喺佢呢度， 好似系佢创出嚟嘅节目 啊吓，唔系系佢将佢嘅提升嘅一个咧，好好醒嘅一个层次。呢啲啊，求其吐督弹出嚟啊，都已经啊可以喺价博物馆啊价值连城啊，就系、是、啲文采口才， 到而家个个都记得。杰克伦敦零化飞灰不作浮尘，记唔记得 呢个炮咧？唔系乱炮啊！点解要用杰克伦敦呢？因为杰克伦敦喺英语文学里面咧就唔系大师级， 肯定唔系 啊！呢个系美国一个小说啊！点解用佢咧？因为咧系趁殖民地啊， 只识级二级作家嘛， 佢唔需要，唔千祈唔好引述莎士比亚，或者唔好引述呢个 D.H. 罗伦斯小说家，接杰克伦敦够啦。 唔识咁高， 好嘢啊！嗱，呢啲就系通天秘。 咁都有呢个隐藏信息喺背后啊！原来 系啦，冇错。即系嗱，将来我都派你阿刘世良去做总督，我叫你去呢个叫非制群岛， 嗯 啊，管一班土人。啊、好啦，你撤出嘅时候咧，你要嗰个最后 我引用陶杰嘅 小说，唔系攞啊，唔需要啊。唔需要啦，引用心说得啊，千祈唔好引用唐诗宋词啊。 心说，张小娴得唔得 啊？张小娴嫌高班，心说通俗少少，但一样啊。 啱飞制嗰啲人， 呢啲就系咧嗰个通天秘书一定要对嗰种市场嗰种触觉，对政治 受众系咩人，用乜嘢内容，引用咩人嘅作品， 对口呢个大陆话叫做对口径啊。 嗯 嘅一啲文字，所以呢、這 個邊 doctor 真係唔易。 呢、這個其中一範啫， 係咯，只係 就先講呢個叫做搭地鐵啊，叫做揸 沙碌棍嗰、那個， 嗰樣嘢啊，呢啲啊係真係知識係買唔到翻嚟，唔好以為讀到博士就識呢樣嘢，人情世故、生活經驗 嚇、嗯 啊，全部 觀察力都重要， 觀察力同埋嗰個觸覺全部要通曬，有一種通感啊。呢一种就系通人啊，挑通眼眉呢啲咧，精灵嘅。 你意思系通才啊？ 香港有冇呢啲人 啊？有。 喂，呢啲金宝啊，呢啲金宝随时佢自己做得手上嘅。嗱，你冇睇过呢啲分分钟以退为进，过得十年八载可能杀翻转头啊。 会嚟啊，觉得 工党嗰，你同我孭咗个镬 ，OK， 救咗党。 下次唔系啦。 吓、啊，下次下一代出嚟。 唔系咯，唔得。你帮我委佢都就咁简单。 系嘛？而家啲共和党里边咁样一样啫嘛。吓、啊，呢、这个鲍威尔啊。呢、这个赖斯啊，呢啲啊，全部系第一流嘅人才噶嘛？香港有冇啲咁嘅啊？光明顶，将来大家谂下啦，喺呢个光明顶下，不妨咧去沉思下呢个问题。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